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11:01，让我们一起全副武装，带上音乐去旅行。 这时间刚刚好 ，Music on， 擦着眼睡不着，深呼吸，让自己醒醒脑，跟我来，你才会发现夜晚有多奇妙。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快全副武装。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享受一切美好。手机请把 Jamie Yeah 是个 body 音乐是在到了新飞机来个大台装饰你的武器一个音乐全副武装开始这个 party 很开心的南方的中途走开 Yeah Yeah 把过去的未来的放到现在的现在 Yeah Yeah 这就是这辈子从天到出来 Are you coming Yeah Dreams We're ready to fight Hands up Hands up 一首全新单曲《全副武装》来自于容祖儿和 Twins 三位的合作。全副武装的舞不是那个武装啊，是这个跳舞的舞。全副武装，做好了准备，要开始尽情的舞蹈，尽情的释放快乐了。说到这次的合作，其实还挺不容易的。容祖儿和 Twins 呢，他们三位私底下的关系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一直以来呢，他们经常一起出去结伴的出行啊，出去玩啊，出去吃喝，感受很多很多的快乐。但是始终希望能够在音乐事业上，三位能够有一次完整的合作。但是无奈呀，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等了很多年，终于在这一次全副武装当中呢，三位等来了这样的一次机会，也是带来了一次全新的合作。而为什么是舞曲呢？他们也是说，因为私底下三个人都很快乐，所以也希望把这种快乐的情绪传递给各位。好朋友在一起总是最快乐的，因此呢，我们也跟着好朋友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今天前往的目的地依然是菲律宾，但是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还是和大家说一说，看能不能猜到啊。这里是当年麦哲伦最早登陆菲律宾的地点，也是麦哲伦的葬身之地。这里的市区内呢，遗留有浓郁的西班牙古风情色彩，再加上菲律宾古老的大街、最古老的大学，都让这座小城显得更加的风情万种。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猜到哪里？如果能够猜到的话，欢迎在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告诉我你的答案。听，歌曲已经响起了。 5, may maaalis 6, 7, dapat ay mabilis 8, 9, G's, huwag maiinis Chimpoy, Chimpoy, 12 kalawa 12 kabebe, 12 kalawa Chimpoy, Chimpoy, 12 kalawa 12 ka, oy, oy, 12 kalawa Hoy, hoy, hoy, hoy Lula lula loy Tong kantang toy Laro ng girl at boy Hoy hoy hoy hoy Lula lula lula loy Tong kantang toy Sayo ng girl at boy Uno, dos, tres Magpares pares Cuatro, cinco May maaalis Seis, siete Dapat ay mabilis Ocho, nueve, diez Huwag maiinis 一首欢快的菲律宾歌曲，仿佛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菲律宾大街上。哎，熟悉的旋律，如果你会唱，一起跟着唱哟。 5, may maaalis 6, 7, dapat ay mabilis 8, 9, G's, huwag maiinis Chimpoy, Chimpoy, 12 kalawa 12 kabebe, 12 kalawa Chimpoy, Chimpoy, 12 kalawa 12 ka, oy, oy, 12 kalawa Magkakapikunan Laro ng mga batang Umahilig sa sayawan Huwag tayong mandaraya Sa ating mga kapwa Kapag mabait kang bata Ika'y pagpapala Chimpoy, Chimpoy 12 kalawa 12 kabebe 12 kalawa Chimpoy, Chimpoy 12 kalawa 12 ka, oy, oy 12 kalawa 多欢乐呀！菲律宾的音乐呢，其实就是这么的热情。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是菲律宾的第二大城市宿雾。宿雾呢，这里和麦哲伦有着很大很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在公元前200多年的时候，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德提出了地球是圆的这样的一个理论。但是真正用实际行动证明地球是圆的这个理论的人呢，却是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了。在坐着时光机穿梭到好早好早好早好早之前，那个时候呢，麦哲伦大概只有二十几岁，还是一个少年。是他说服了西班牙国王，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航海旅行。这段旅程呢，渡过了大西洋，到达了南美洲的火地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是穿越了麦哲伦海峡，进入到太平洋。 当然，最后麦哲伦到达了菲律宾的宿务，并带去了一些文化和现代文明。后来呢，麦哲伦在菲律宾种族冲突当中牺牲了，但是这里的人们一直以来都诚心地祭拜着麦哲伦。真的，各位，你来到了宿务之后，你才会真的明白为什么麦哲伦如此喜欢这里。无论是小男人的他，还是大男孩的他。 我的老天，又忘了洗脸，还忘记帮爸爸妈妈买早点，没关系的，让我轻松过一天。我的房间又变了色，对，这次又是爸爸妈妈去清洁。 Oh my darling，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没有人把我的零用钱放在我的房间，我的房间只有零用钱看起来最亮眼。我爱一个人，洗脸，还忘记帮爸爸妈妈买早点，没关系的，让我轻松过一天。哦，我的房间又变了色，对，这次又是爸爸妈妈去清洁。Oh my darling，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没有人把我的零用钱放在我的房间，我的房间只有零用钱看起来最亮眼。没有人把我的电话费账单拿去交， 萧敬腾完成词曲演唱三部分的《小男人大男孩》。好像每个男人在旅行当中呢，也会把自己心里大男孩的那面给展示出来。毕竟新鲜的事物总会刺激着我们的神经，改变着常规化的那个自己。来到宿务，宿务呢是一个美丽静谧的小岛，这里被群岛环绕着，将一个个岛连成了北斗七星。仿佛潮水一退，各位就能够光着脚从海上走过。这里是一个淡雅的城，建筑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破旧的，人也的是比较穷的，环境可以说也算不上干净，但是秩序却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路口是没有红绿灯的，交通秩序却是不会乱，没有斑马线，不过行人穿梭过马路的时候，司机都会主动的让行。当然在这里也没有拔地而起的高楼，熙熙攘攘的大道。白天呢，各位可以看见闲适而安静的人群，他们悠闲的度过慢节奏的一天。哎，各位看前方有一些女人在喝咖啡，在说悄悄话哟。女人们的咖啡，金海心，蔡淳佳。 一壶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 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和我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过去的事迹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像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总难了互相的爱， 咖啡中间会说些什么悄悄话呢？这首歌曲呢也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很有画面感。各位还记得在前奏当中我们听到的吉他的演奏都带着一些叙述性，到了歌曲的间奏部分呢，吉他的滑音有一点像女人的唉这样的叹息声，到了副歌部分呢又加入了口琴的伴奏，仿佛感到两个女人的状态也是渐渐的明朗，在相互交谈当中郁闷的情绪也得到了释怀。所以说苏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这里呢大男人可以找到自己心目当中小男孩的那样的一面，而女人们呢可以在这里悠闲的喝着咖啡谈着一些悄悄话。好了，咖啡也喝完了，我们就去逛一逛菜市场吧。参观市场呢是苏武最有趣的事情之一了。苏武的市场啊可以说就像是一个大杂烩，从水果、蔬菜、海鲜到衣服、鞋子、手工艺品，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的。你能够想到的，几乎在这些市场当中都可以找得到。比如说，卡巴市场就非常非常的有趣。虽然有人觉得这里看起来非常的凌乱，但是依然无法阻挡它的魅力。 因为这里的人实在是太热情太友好了，而这里的东西呢全部都是物美价廉的。可以说市场是宿务最接地气儿的地方了，我已经动心了，你呢？在市场当中，有的时候你也会听到熟悉的歌曲，当然是不熟悉的语言哟。 骗不了自己的遗憾围绕在身边，走不到的终点还留着好多眷恋，多少绝望失眠无尽的夜晚，街头有切断的独白，你知道那种微笑并不代表我过得很好，想见你却不能说，只能让彼此擦身而过，微醺的时候下雨的午后， I just need you now。 太熟悉了吧，这首歌曲呢就是翻唱自 Lady Antebellum 的那首 Need You Now。 你最爱的那首歌我还是不明白，为何相爱要分开，多少绝望失眠无尽的夜晚，街头有切断的独白，你知道那种微笑并不代表我过得很好，想见你却不能说，只能让彼此擦身而过，微醺的时候下雨的午后， I just need you now、oh, oh. 是否某些时刻你会想拥抱，只能让彼此擦身而过，熟悉的借口，转身的时候， Do you need me now? Do you need me now? 同 样的旋律，英文版是 Need You Now，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中文版呢是袁娅维翻唱的，歌名叫做你呢。今天我们去到的是菲律宾宿务，这里也是菲律宾第二大城市，在这里呢依然有很多好玩的有意思的。前面我们说到了这里的市集以及这里面的市场是非常非常热闹非常非常有趣的，如果你好奇的话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看到我分享的一些图片，当中呢将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当然也欢迎各位把你的旅行日志分享给我，在节目当中大家都可以听到你们的声音哟。不要走开，广告不会太长，精彩马上继续。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所有的英文版，英文版的歌名呢叫做 I Walk This Road Alone。大家应该还记得有一段时间总能够听到英文版的吻别吧，就是 Take Me To Your Heart 那首歌曲。这两首歌的演唱者呢是同一个乐队，也是丹麦的国宝级别的摇滚乐队，叫做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呢是菲律宾第二大城市宿务。接下来我们去往的是科隆街，也是宿务最有名最吸引人的一条街道了。科隆街历史可以说很悠久了，早在16世纪的时候呢，这条街就已经存在了。曾经这里是宿务最繁忙的商业街，到今天如果你来到这里的话，依然可以看到每天都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状态。这里除了有早期的商铺，街上也有很多地下的摊档，到了周末的时候啊，跟大家说人更是特别特别的多，卖的都是民间工艺品等等。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也会有一些新兴的特色的小铺。总之呢，来到这里到处的走一走看一看，绝对可以说让你既可以买到心仪的新鲜的物件，也能够拍出很多很有感觉的照片。当然如果中午吃完饭的话，在这里慵懒的度过一个下午的时光也是很舒服的。 This is a private place and no one shall invadeFaces, but they don't even know my name. I can sing, I can talk, I can jump or walk, or sit my silly ass on the jumbo box. Stay all night in next to grocery store. My body's lazy, yes of course. Don't bother infiltrate me with your clever thoughts. Talk for hours and never stop. My head is full, I can hear what you say. I'm foolish for one day. The storm is comingLeaves will die, they will fly up to the sky. We'll chase after them and we'll cry, cry all through the night. It's a lovely day, it's a lovely day, it's a lovely day. Got a lovely day, it's a lovely day, it's a lovely day.尚雯婕作词作曲并演唱的 Lazy Afternoon 蓝，也差不多该中午休息了。 Damn, I wish I could be an astronaut. Travel to the stars and explore. The place is full of rubbish, need to escapeCrazy for the day. Wanna act sexy, go to hell. Get on a roller coaster, forward thrill. Da da da doody,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oody. It's a lovely day. It's a lovely day. It's a lovely day. Got a lovely day. It's a lovely day. perfect day， 希望各位今天都可以度过完美的一天。来到苏武，当然要寻觅海边发呆这样的惬意时光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坐一条小船来到班塔岩岛。这里呢有着一片没有被破坏的海滩，虽然是默默无闻的一个名字，但完全可以和这个国家最好的沙滩一较高低了。细腻绵长的沙滩将天蓝色的海水和棕榈树所环绕的村子分开，而我们刚刚乘坐的由宿务来的小船就停泊在村边。这里真正的会让你体会到什么叫做时光停滞，因为各位除了躲避偶尔掉下来的椰子，在这里啊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不过也不用担心，即便你是一个人来到这里又很清闲，但你绝对不会觉得不快乐。 我喜欢简简单单享受孤独的时刻，我习惯游走在城市间忙碌生活着，我过的也许不是别人真的能懂的。我爱上工作后想着吃什么的快乐，看着人来人往，有点好奇他们的故事，一个人在面馆角落里美味慢慢尝着。有时候一个人不一定就不快乐，悲与欢离与合，拥有才算是获得。我和你一首歌，拒绝不完无憾了，关于爱的人生，努力过用心过才值得。 清新疗愈的曲风来自于品冠的一个人不一定就不快乐，这首歌也是他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 也许你会觉得我过得有一点寂寞，可是我有一个叫做自己的好朋友，我翻阅一幕一幕的人生平凡感动，我心中收藏属于自己最灿烂天空，看着人来人往，有点好奇他们的故事，一个人在面馆角落里美味慢慢尝着。有时候一个人不一定就不快乐，悲与欢离与合，拥有才算是获得。我和你一首歌，拒绝不完无憾了，关于爱的人生，努力过用心过才值得。有时候一个人不一定就不快乐，悲与欢离与合，拥有才算是获得。我和你首歌，拒绝不完无憾了，关于爱的人生，努力过用心过才值得。我悲与欢离与合，拥有才算是获得。我和你一首歌，拒绝不完无憾了，关于爱的人生，努力过用心过才值得。 品冠演唱的一个人不一定就不快乐，这首歌曲呢也是美食剧《孤独的美食家》的片尾曲。品冠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告诉大家，真的每一天我们都应该活在当下，无论你自己是一个人的状态还是两个人的状态，都应该好好的享受那种快乐的情绪。一个人静静的在海边，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也许会想到一些过去的故事，也许会想到那年的情书。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偶尔紧紧拥过的数字留下了 时光的线条，你的世界但愿都好。当我想起你的微笑，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回不去的那段相知相许美好，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那是青春失去记号，莫怪读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也许写给你的心早扔掉，这样才好曾上你的你已在别处。 小美江美琪的那年的情书，有太久没有收到情书了吧？还记得当时收到情书时的那种兴奋、激动、紧张，其他的种种的情绪吗？其实在旅行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碰到每个不同阶段的自己，然后在这个遇到的过程当中，和他们进行一下对话，你会发现这一路自己经历了怎样的改变，这些改变对于现在的你而言又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我们去往最后的一个地方，最后一个地方呢，我们要一起去看一看飞瀑。什么叫做飞瀑呢？飞流直下3000尺的瀑布。这里是巴克山寒飞瀑。巴克山寒飞瀑呢，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瀑布之一了。汹涌的河水呢，从山顶骤然下泻，真正的会让你感叹刚才我们说的飞流直下3000尺是怎样的壮观。之后呢，瀑布汇集成河，形成大约会有7公里长的河道，河水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清澈的，清可见底。而河道上各位可以看到很多非常奇怪样子的石头，壮茂嶙峋。此刻我们乘着独木舟或者是竹排，沿着峡谷河道逆流而上，尽情的欣赏两岸峭壁上的热带古树和盛开的兰花，以及各种各样不同形状的大小瀑布。 而回程的路上呢，各位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难忘的一段经历。怎么讲？回程我们会坐着这个小船从险滩当中一泻而下，而两边的景色呢，只能说是一闪而过。可能在你感到刺激的同时还没有反应过来，我们就已经下来了。玩了一天可能会累了，这个时候呢，坐到海边，你真的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灵感。像宿雾这么美的地方呢，我们欣赏着美景的时候也会陷入到很多的思考和回忆。此刻民谣歌手 Damien Rice 已经坐在旁边，要给我们讲述一段故事了。 It takes a lot to understand The warrior, the sage The little boy enraged It takes a lot to knowA lot to understand what's humming The honeybee, the sting The little girl with wings It takes a lot to give, to ask It takes a lot to know a man A lot to know to understand The father and the son The hunter and the gun It takes a lot to knowA lot to comprehend what's coming The mother and the child The muse and the beguile 了解一个人有多难，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情形。也许我们都不够了解自己，所以我们喜欢旅行。旅行的路上，让我们去发掘不同当下、不同状态之下的自己。希望各位都能够更懂自己，更爱自己。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泽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FM97.4 2018年每天零点，王平主持光阴的故事。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 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FM97.4 北京音乐。